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张祜的《题惠山寺》。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基本上放弃了写作，开始从事历史和文物研究。他这个时期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也写了一些历史文物题材的散文。沈从文这样的大作家放弃了虚构写作，这是文坛的一大损失。但是这个时期他写的历史文化散文却也发挥了知识丰富、潜意生动的特点，知识性、可读性都比较强，也为他赢得了相当多的读者，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北京在世界上以古建筑著名，紫禁城里的宫殿，分布城郊的庙坛园林，每个单位都包括有一系列的建筑物，各有艺术上的不同风格。综合看来，又如同整体的一部分，是用故宫皇城大建筑群做中心，在500年前北京建都总计划中就定下来，经过累代创修陆续完成的。设计规模的雄伟、协调、明朗，以及每一建筑物装饰的华美精细，都给人留下一个不易忘记的深刻印象。这些建筑物近年来一部分已改作各种博物馆或一般性文化展览馆，论规模宏大，经常性展出和专题展出种类多，从伟大祖国文化艺术遗产方面给观众以爱国主义教育的，应属故宫博物院；以科学发掘出土文物为主，结合历史人物事件、生产发展、科学文化艺术的发明和创造而做通俗陈列的，应属北京历史博物馆。其实说来，北京城本身也就是一个大型建筑历史博物馆。这个历史名城战国时就已经是燕国都会之一，华北平原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隋唐时代依旧是北方重镇，设立范阳节度使，屯集重兵，当时主要是防御西契丹的内侵。安禄山镇范阳后却用作根据地，利用诸胡侯举兵内犯，动摇了长安唐政权，即由金人正式建都燕京算起也有800多年。世界著名横跨永定河的东方长石桥卢沟桥就是这个时期施工修造的。元代在这里做大都，百年统治中城郊庙坛园林还不断有补充，白云观、护国寺、东岳庙、白塔寺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当时尼泊尔的大艺术家安尼哥和中国大艺术家刘源师徒二人曾经参加过这些庙宇园林的建筑设计和雕塑工程，长城口居庸关的过街楼也是这个时期做成的。金代城池的建造多取法北宋汴梁， 间接还保留洛阳和长安汉唐帝都的规模。金史张汝霖传中曾提起过，当时装饰一个宫殿就使用过汉族和回鹘锦起丝绣工人1200，经史两年才告完成。今北海琼岛的建筑虽从辽代创始，至于琼岛上的太湖石假山，却是金人攻下开封后把寿山艮岳撤毁，搬运石头来进堆砌成功的。元代在这座小山上建广寒殿避暑，房屋花木布置的和想象中的月宫仙境一样，当时还用人工积水上升的山顶，水从一个龙头口里喷出，变成小瀑布缓缓流入浴池中。明太祖因为这座宫殿过于奢侈，派萧洵来督工把它撤回，萧洵才把原来琼岛建筑情况一一记载下来让后人知道。琼岛上石头剔透清奇部分，明代搬移过中南海，就成了现在的瀛台。元代虽已利用海运传输南方粮食，但南北运河还贯通，运河粮船能直达北城后海一带。当时在琼岛上远望，还可依约见到千百艘大粮船，竹如衔接，围墙如林的动人情景。金元旧都略偏西南北，经过长久的岁月，加上几次历史的改朝换代大事变，目前只剩下些城垣遗迹和庙宇中碑石数目。明代永乐重新定都北京，前后修筑的内外皇城和用紫禁城里三大殿做主体的故宫建筑群，虽历年500，因明清两代不断兴修，大致都还保存得完完整整。此外，围绕宫城的几个主要建筑群，例如南城的天坛和先农坛，西城的白塔寺和城外白云观以及五塔寺，北城的钟楼和鼓楼，东北城角的国子监、孔庙和雍和宫，城外的东岳庙，以及临近宫城的中南海、北海、团城、太庙和社稷坛、景山和大高殿，郊外西山一带的碧云寺、八大处、卧佛寺、玉泉山、大觉寺，都是近500年古建筑艺术的结晶。这些古建筑或因年久失修，或前后曾遭受人力破坏摧残，建国后经过逐年修复，又恢复了它固有的光彩。 外来游人到了北京，最先引起注意的是天安门。在一座高达3丈的棕红色台基上，高高伫立起那么一座九楹重檐、金碧辉煌的大门楼，两翼红墙向东西延展开去，给人印象是雄伟华贵而又十分沉静稳定，无论任何时候看都很壮观。其实如就故宫建筑全部来说，天安门还只是宫城建筑体系前缘一部分，在前还有正阳门，后面还有端门，由端门进去是午门，这才是紫禁城真正的大门。天安门建筑以华美壮丽见称，午门却给人一种端重严肃的感觉。一个熟悉近五世纪中国史的游人来到这座门楼下边时，这种严肃感会格外加深。午门在历史上具有凯旋门意味，明清两代国有大事出兵远征时，将帅受命成行，多在午门前举行出兵仪式，战争结束胜利归来时，帝王就坐在午门楼上阅兵慰劳将士，检视俘虏和胜利品。明代晚期政治特别黑暗，宦官权臣为媚悦帝王巩固宠信，利用锦衣卫做爪牙，不时突入人家逮捕一级感言式的政治大臣，用严刑酷罚罗织成狱，对明士大臣实行廷杖时，也就在午门楼下广场中执行，许多人就在这种专制淫威下当场死去。午门楼下东西两廊共有84间厢房连接端门，过去是百官候朝的地方，天明前即官带袍服云集，到时候午门两侧角楼钟鼓齐鸣，才鱼贯进入午门太和门，于太和殿前白石丹陛下等待召见。午门兴建于15世纪，重修装金布彩于17世纪末，距现今也有了270-280年。午门使人认识历史过去，让我们明白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有过帝王，一时间具有无上的权威，不多久这权威就会消失无余。专制帝王在某种历史情形下也能或多或少做了些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情， 但凡是想利用残暴统治鱼肉人民满足一己私欲的，被人民推倒就更加快一些。至于人民由于劳动和智慧结合，在生产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发明和创造，对国家有益的贡献，却必然长远存在后人记忆中，而且会成为后人追求社会进步、建设共同美好生活的启发和鼓舞力量。午门可视作明清两代的历史博物馆，午门本身的历史和系统通俗历史陈列，让观众更加清楚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站到午门楼上高处四望，故宫以三大殿做中心的建筑群，以内外东西六宫建筑群、文华武英二殿建筑群都如近在眼前。一重重明黄色琉璃瓦大屋顶和绣顶布群伫立在城垣东西那两座角楼，共同在明朗秋阳下灼灼闪光，后背衬托着的是一大片蓝空，围绕着宫城百万户人家，半拢在郁郁青青的一片树木绿海中，这一切真是够庄严、深厚、沉静和一种不易形容的美丽。特别是我们如体会到这个历史上的大都名城，这一片绿海下边正在进行着千万种不同工作和活动，对于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对于世界未来长久和平所起的良好作用时，会觉得蓝空下的北京一切，诗人几乎想用文字来叙述赞美，不免会感到难以措辞。即色彩丰富的绘画也只能画出部分的印象，或许只有某种伟大音乐综合百十种不同器乐中所具有的豪放和精致、壮美和温柔的声音，融化组织不同时空下形成的种种旋律和节奏，写成一个大乐章，才有希望能做出适当的反应。这些建筑不仅仅是祖国重要文化艺术的遗产，同时也是世界重要文化艺术遗产的一部分，加倍珍重爱护它们，既能够增加人民对于历史过去伟大成就的认识，也可启发人民种种新的创造热情，对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好了，沈从文的散文《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写于1956年，今天读来仍觉是对北京作为六朝古都、文化中心、古代建筑集大成之处最恰当朴质的介绍与赞美，我们的自豪之感会油然而生，对沈先生的怀念之情也会溢于言表。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张祜的《题惠山寺》。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张祜所作的《题惠山寺》。旧宅人何在？空门客自过。泉声到池尽，山色上楼多。小洞生斜竹，重阶加细缩。殷勤望城市，云水目中河。诗人张祜早年间曾寄居苏州，经常往来于江浙一带。他纵情于山水，曾经创作过大量歌咏山水风光、名川古寺的诗篇。本诗便是他路过无锡惠山寺时所作。诗中写道： 老房子的主人如今在何处？想必已经遁入空门了吧。泉水叮咚流入池塘后，声音渐渐消失。山色秀丽，登上小楼后才能尽收眼底。茂密的竹林遮蔽着一条小路，层层的台阶萌生出茂密的小草。放眼远眺无锡城的景色，只听见傍晚的钟声在云水间荡漾。惠山是浙江天目山的余脉，位于今天江苏省无锡市西郊，是无锡当地最为知名的景观之一。相传在晋朝，一个名叫惠照的西域僧人来到此地传法修行，后人以惠照之名命名此地，便有了惠山之名。说起惠山当地最有名的景致，非天下第二泉莫属，也正是张祜诗中所提到的泉水。惠山泉开凿于唐代宗大历年间，当时人们围绕泉眼修建了两个小池，池中蓄水约三尺多深，水色透明，甘冽可口。相传唐代著名的茶人陆羽曾将天下泉水列为20个等级，惠山泉排名第二，故而得名天下第二泉。自唐代以后，无数文人墨客慕名而来此地品尝泉水煮茶，并留下了众多诗篇佳作。元朝时期的大书法家赵孟俯曾挥毫写下天下第二泉五个大字，并刻在泉水后面的墙壁上，至今仍在。近代著名的盲人音乐家阿炳也曾以惠山泉为题，写下了著名的二胡作品《二泉映月》。在惠山泉东边不远处的秀丈街上，坐落着本诗题目中所提到的惠山寺。惠山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它的前身是南朝时刘宋的司徒长史湛挺的故居。在湛挺死后，这里被改为寺院，并经多方扩建，形成了惠山寺如今的规模。千百年来，惠山寺曾多次惨遭毁坏，幸而每次又总能得以重建。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时，就曾驻节于惠山寺品尝二泉之水，并留下了大量诗篇。如今的惠山寺中保存有大量珍贵的文物，包括唐宋时期的经床、明代的古银杏树以及清代皇帝留下的玉碑等等。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更是重建了大雄宝殿，恢复了这座时间跨度长达1500年以上的江南名寺的风采。今天的人们如果到访此地，不仅能欣赏到惠山美景，更能听到前人所熟悉的暮鼓晨钟与经声佛号。诗人张祜一生仕途坎坷，政治上不得志，让这位天才诗人得以流连于世间美景，留下了大量描绘山水田园风光的名篇。本诗意境优美，音韵和谐流畅，最后不妨让我们再来重新回味一下。旧宅人何在，空门客自过。泉声到池尽，山色上楼多。小洞生斜竹，重阶加细缩。殷勤望城市，